小哲、 啊、大舌头一说就可乐了。 大舌头怎么样？ 柔毛手捧哈、啊 嗯、这叫什么味儿？这叫 所以说这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是啊，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您给学两句。 二八的秋家人兰树壮，崔莺莺要是得了不得点的病啊， 听听、 哎、是这意思啊、嗯、 多好啊， 崔莺莺要得了不得点的不得点的不得点，你看嘴皮子够多流利啊 自夸呀， 不大点的病。 对， 你要大舌头一唱那几个字可乐了。 那大舌头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怎么说呢？ 二八的， 二八的， 秋家有兰树壮，春莺莺得了不点一蹦啊， 蹦啊！ 他都蹦了你还唱什么劲儿？ 就是 哎，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你口齿要伶俐。 对， 再有这嗓子要好听。 哦，还得有嗓子。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哎、那么四门功课吗？ 其中有一门唱。 对对对，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是学唱， 学学皮毛， 学唱我们国家的各地方的地方戏、 哎哎、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哎， 艺术非常的渊博。 对了， 可是过去有一种人呢，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对了， 那我问问您， 您说吧， 什么叫南昆？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北弋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东边爱听柳子腔， 西梆 西边爱听梆子腔。 哎，要到我们家爱听什么呢？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什么叫迫击炮？ 什么叫机关枪啊？ 废话，我说南昆北弋这都有地名，您再过来过来来，我是你哪儿的人呢？你是？ 哦，我地点忘说了， 那就得爱听机关枪。 这都怨我了，怨我了啊！ 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哦、昆腔。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啊、嗯、啊、 嗯，楼啊、蜀矿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我就是昆腔。 林冲夜奔， 啊、 嗯，春香闹学， 嗯， 昆腔， 这也是昆腔。 有人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嗯， 什么古城辉啊、斩才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那也是昆腔。 那不叫昆腔， 那叫 那叫吹腔。 哦，吹腔， 吹腔一唱来到这味儿的、 啊，您学一学。 古城训帝 啊啊， 关老爷手拿那把大扇子、嗯、一唱到这样，叫马童夜忙马路营，他要好大白黑走进了城。架多美啊、 哎、 哪位带着照相机了、啊、 干嘛 赶紧取着镜头 啊！别别别别别别，回来崩镜头什么呀？这是 至于吗？这小伙长那么俊啊， 这还俊呢、啊、这、 啊、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他稳重啊，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哦，对对， 老爷嘛、 哦、 当然比那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比舅爷大一辈儿像 哎，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哎，他要唱别的腔调不行吗？ 别的腔调唱什么呀？ 你比如说东北二人转呢、 啊啊、 什么唐山皮影调啊、 哦、 什么河北梆子、 哦、 评戏，这不是一样吗？ 哦，评戏也可以。 也可以啊，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的词儿 啊， 唱评戏这个味儿 啊 也好听。 你也好听啊， 我得学一学。 你学一学。 老爷不拿扇子来、 啊、 拿点手绢。 拿手绢了， 一出来的这味儿的、啊、马童玉叶带路 咱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可要唱了啊！ 那开始了， 叫马童，你日夜呀忙把路引呐、啊，大摇咧大摆走好进了 这是老爷， 对对对。

茶色的好喝嘛，那玩意儿它就有碍卫生了。他天天擦呀，风擦泥糊的这老头啊，他擦的时节他里头倒壶开水，正在三伏天啊，你想他也拿不住啊，他也烫手啊，他底下垫着寸来厚的一个粘子垫，底下垫着，这儿拿个干手去擦，一边擦呀一边听，他那耳朵那么歪着，往里这么一挤，头里头啊站一小伙子，这小伙子20多岁，光着脊梁，这个胡子整贴那胳膊上，这小伙子烫的直了棒，小伙子一夺这胳膊呀，这个老头是一夺这胡，沾一块皮来，有烧门盖那么大，烫这小伙子直冒汗。一瞧这儿，沾这块皮这直流油，哎，呵，我这老头你怎么藏人呢？你怎么按胳膊？像这个老头呢，应当啊把胡搁下，说两句谦恭话，道道歉就对了。他不道歉。怎么了？他一道歉，他得给人治上。这老头还要找个理由啊，说人家呢碰了他了，你要怎么打架呢？这老头抱着这壶，呵，这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愣啊？你往壶上碰啊？这玩意儿要摔了哪儿找去？你赔得起吗？这小伙当时就窜了，脑筋也忘了，脸也紫了。哎，老帮呢？我这胳膊没你这壶值钱的是怎么着？老头，那一定，你这胳膊我给你烫破了，我还能给你治得好。我这壶摔在哪儿找去？有这东西没这年头，有这年头没这东西，这是我爷爷东西，我都72了，你看看。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小神仙片段，您听明白了吧？这就叫做都是茶壶惹的祸。不过还得说这小神仙有本事啊，他用算卦把俩人劝开了，而且还因为算的这一卦大大的扬名了。为什么扬名了？因为他这卦还真应验了。咱们下面就接着听田立和先生慢慢说吧。 和那个小神仙灵机真快，当时拿算卦被这事儿给劝开了，这还不算，打这儿他想明了。老弟，老弟，钱在钱在，我说要遭官司的就是你，你有牢狱之灾 啊啊！ 我送你个字，忍，忍字怎么写？刀刃的刃字底个心字，心头搁着刀刃了，多危险呐！可得忍呐，你一抬手他就躺下了，你们不是今生今世的冤仇啊，冤冤相报何时得了啊，啊，去给大家找钱去赔礼作揖啊。大爷大爷，怨我怨我，我不对，您烫着对啊，算我倒霉，我不跟了不起，小伙子走了，小神仙该算卦了，算不了，老头开讲了，哎呦他这壶啊，哎呦值多少钱呐，什么他爷爷留下的挂多厚的茶山子。小神仙说，等等，别说了，你这壶脱骨了。 哎，对，我爷爷留下的100多年了。 是啊，过3000这壶啊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赛过聚宝盆呢。可是一样，你造化小，压迫不住，3天之内这壶得走，非摔不可。还在这说，回家看着这壶去吧。哎，老头走了，没有小神仙这几句话，这壶摔不了。小神仙这几句话一说呀，老头回家把这壶给嘀咕碎了。老头住着平房大杂院，一间北房，一个人吃完饭呢，天还亮着呢，他就睡了。做梦，梦这壶长翅膀飞了， 飞了， 没飞，没飞，搁哪儿才不放心了？ 你说，搁桌上， 猫拿耗子，得踹地下去， 搁炕上。